to, yeah. Know how to satisfy, keeping the tempo right without you, yeah. Pictures in my mind on replay. I'm gonna touch the pain away. I know how to scream my own name, scream my name. Take it nice and slow, feeling good on my own without you, yeah. Got me speaking in tongues, the beautiful it comes without you, yeah.

见。 为 that's 的标签，对此开拓着一出戏，手里握着放大镜，打造这个整个节目其他领域，听着被覆盖成 last listen best what the wonderful world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爱情把剧压 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 It's MIA Let's 火星先保持哟I got your melody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每天早晨叫醒我们的除了梦想还有活力 Music 课

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吧。 都要我承认。 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